分分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四。现在啊，个人的隐私以及我们在网上的这种信息安全已经受到更多人或者是全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什么呢？这都和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钱啊，比如说和我们的名誉啊，比如说和我们的隐私啊都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啊，某某网站个人客户的信息泄露多少条多少条啊。那么这些网站有的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互联网公司，有的呢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啊。那前一段时间呢，我甚至还看到啊，有一个国外的制作手环的公司，那么这个手环它能够定位到佩戴者的这个运动轨迹，那么通过这个他们每天的运动轨迹的这种时间呀、地点停留时间的分析，竟然推算出了某个国家核设施的位置。你说说，这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个钱包的问题了，甚至还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了。这背后呢都和信息安全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要介绍的创业者就是在做这方面工作。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中兴通德科技创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程嘉欣。程先生您好。 你好。 请您离话筒再近一点。 你好你好。 哎，程先生做的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信息安全的问题哈。 对的。 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都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受，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密码被盗了啊，或者是说我的这个个人信息怎么被那些骗子或者是被某些营销公司所知道了哈。我想说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密码设得太简单了，或者是说呢被别人啊猜出来了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存储这些信息的网站，他们被黑客或者说被不法分子所攻击了。 对。 哎，那么我想问一下的是，你们做的这个领域和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有哪些直接的联系？怎么来保护大家的这种个人信息安全？ 好的好的。应该说这样，我们日常当中啊，在一些网站啊或者什么样的话，这个设计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数字加密码啊，就是这种的，数字加字母的这种的，我们应该说它不能定义为之是一个密码，它只能说是一个通过口令吧。那我们定义为密码呢，它是通过一种这个复杂的这种数学公式啊，那么根据一个字符串，然后再给它计算出来的，这个比较非常复杂的，这才能称之为密码。我们做这个行业呢，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在互联网上个人信息啊，包括单位的一些这个信息资产的安全啊，就来做这方面。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某些网站上登录，留下了我们的简历，留下了我们的这种银行卡信息，包括一些订购的记录、消费的记录啊。那这些信息，这些网站都是存储起来的。 嗯， 它怎么来加密，是关系到我们的话题。因为这些信息如果被别人盗取的话，那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就没有了，也就被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所知道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刚才您谈到这一块，就是说，企业在这一块应该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对 啊，前提当然是我们这个个人的，刚才您说的这种口令设计的得稍微复杂一点点哈。 嗯。 但如果说你的口令设计的再复杂，就像你进这个门的这个钥匙，级别再高，但是这个企业还留了一个后门的话，小偷照样能够进去。 对对对。 嗯，那你们是做这样一个领域哈、啊？那为什么看好这个领域呢？是目前现状堪忧啊，还是说大家的这种意识还不够强呢？ 嗯，是这样。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信息安全呀、啊，虽然做了好多年，但是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安全呢，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较薄弱。目前呢，中国这个互联网啊，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啊，这个信息量啊非常庞大。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大数据分析呢，这个能力非常强啊，所以会经常会发生根据这个大数据分析啊，掌握这个个人的这个行踪啊，包括这个一些他这个一些这个交易行为啊啊。那么呢，现在呢，我们国家也在提倡要增加第三方的信息安全服务。 嗯， 就像刚才说的说。我们可能比如我们有一个啊某个互联网的这个网站啊，那么它可能有大量的这个用户信息，或者说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某某云啊，大家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存到里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里边事实上是一个甲乙双方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里边急需引进一个第三方信息安全服务。那么具体说来讲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个人信息，比如我们一篇文章或者我一个音频、视频等等一些这个信息资产，我要放在一个公共的云里边了。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信息不被啊，这个信息不被未经我同意的一个啊其他人能看到。 嗯， 那怎么办呢？我们想到一个这个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个人在上传我们的个人资产信息资产的时候啊，那我先把它加密，加密，然后再打上我们自己的签名。那么这样我们放到一个公共啊这个云服务平台里边呢，那么我们就不担心别人看到，因为别人看到的话，它也是密文，那么只有用我自己的一个私钥啊，我把它解开之后了。那才能变为明文 啊、 这样的话呢，我们个人资产信息呢，就是完全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就不能像以前的比较这个担心会泄露。 您刚才实际上谈到两个领域了哈， 哎， 一个呢就是说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怎么来保护这些用户存在它上面的信息，包括一些轨迹是吧？消费轨迹啊，这个支出啊，购买呀、啊。包括它的地点呀、时间呀等等这些数据啊，这些大数据如果被某些人获取的话呢，这里面有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么这个要保护好，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个人现在都有很多这云盘呐、网盘的，那么你把你的照片啊、一些重要的资料啊存在这些网盘里，就像存在原来的邮箱里一样哈、那怎么才能够保证你存在这些公共仓库里的文件不被别人偷偷的看一眼再放回去？ 对对， 对不对？ 对。 那你是不是自己要买一个密码锁是吧？密码箱给它放到里面，然后再放到这个所谓的网盘和云盘里。实际上您是谈到这两块了是吧？ 是的是的。 刚才您谈的就是第一块内容，我们经常也能看到一些大的网站啊，动辄是多少万级别的这种个人客户的信息泄露啊，这里面有什么旅游的，有社交类的，有求职类的等等吧，啊，特别多，还有什么考生信息啊等等。那这背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给分析分析。 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信息的社会。以前呢，大家对这个信息啊可能也不太重视，但是现在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资产是这个市场价值是非常大的。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 有贩卖这种个人信息的，是多少钱一条？ 嗯， 那么这样呢，因为它有这个买方市场嘛，所以就会频繁发生啊，这个很多企业的这种商业数据库信息被泄露。 嗯， 在未来呢，我觉得这个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之后呢，那信息资产呢，这个还会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种事件呢，如果不早一天这个我们找到很好的防范措施的话。 你的意思是相信人性是不行的。 哎，对， 必须要靠制度靠技术来堵住这个漏洞。那么 靠机制。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在之前已经颁布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电子签名法。就是说你这个个人资产打上电子签名之后跟你手写是一样的，就保护个人的资产。另外呢现在也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密码法啊，相信不久的将来啊，这个最近一两年这个密码法就会颁布。 那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如果说是企业保护他用户的信息这一块哈，你们是怎么来完成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这种信息安全，其实背后也就是这个加密的问题哈。 对 啊，那作为你们来说是怎么来完成这个加密的工作呢？ 这个加密工作首先呢，那我们就要建立一套这个公共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密钥管理平台。那密钥管理平台它是负责这个分发密钥，分发签名，就是我们是给这个要用这个锁和钥匙的人，我们先发钥匙，那么呢，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这个密钥管理平台呢，就可以跟各种的这个就跟各种应用以及各种的互联网企业呢，就可以再进行合作了。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是分两方面嘛，一个个人消费者，那就可以到我们那块呢，或者说是到其他的这个密钥管理平台里边呢，去申请密钥，然后对自己个人信息呢进行加密。如果企业呢，那我们就会跟他合作。一种呢，那我们是在他那块，我们专门给企业他的一个某个信息化系统或企业的一个服务系统，我们给他建立一套企业自己的密钥管理系统。用于企业自己对自己的信息进行加密， 我可以理解，就是你们这种加密系统啊，就像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一样啊。这个大家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牛肉啊，散装牛肉，通过了这个加密系统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牛肉罐头了。 对 吧？ 对， 你没有这个相关的密码、密钥等等，你是打不开这个罐头的。 是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就有这么一个装置是吧？ 对， 可以简单理解，因为这个里面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们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只不过我们这个密码罐头，这个牛肉罐头呢，它这个打开方式是需要密码， 需要密码的， 需要密码。 是的而怎么做这个罐头，就是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对，我们负责这个来封装。 来封装哈。 对， 好，那现在啊，现状是，比如说很多旅游公司啊，包括一些这种有大量用户信息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是怎么来给自己加密，或者说他们自己怎么来做罐头呢？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一些这个互联网公司呢，他们也在加强自己的做了一些这个安全这个防范，这方面，但是呢。这个我们做信息安全啊，这个要经常讲一句话，就是首先我们要保证它攻不进来，但是这种呢又不太可能啊，这个你再好的城墙总有被攻破的一天。那么我们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你这个你进来呢拿不走，拿不走，就是我们把一些这个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处理啊，保证拿不走。那么到第三层面了，那第二阶段其实也很难，人进来了，当然人就有很多办法能把它拿走，我们只是在做这个事，在做对抗了。那么到第三阶段呢，是最关键的，说如果你也进来了，你把我信息拿走了，那我要做到我让你看不懂，这样呢，可能你也费了很大劲拿走了一些东西，对他来讲是无价值的，这样就能够 打开是乱码嘛？ 对，打开乱码，这叫做我们增加他犯罪成本，可能像我们做这个邮件系统这个防范似的，那可能我把某一个邮件服务厂商的这个库啊，我给盗走了， 我把服务器搬回家了。 就是我进来之后我把数据都拷走了，所有邮件可能是几百亿封这邮件，但是我每一封邮件我都加了密了， 那么他就需要花大量成本，每一封邮件去解密解密解密、 嗯、 这个是要花成本的、 嗯、 但是呢这里边可能有价值的信息呢它可能只有 10%， 嗯， 所以这样我们就通过这种对全体信息的保护，然后呢这样的话增加它破译成本。 那这些互联网公司本身他们不做吗？ 这个行业呢应该说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行业它还是有分工的。 有分工的。 有很多是就很多呢就是做运营的。 嗯。 很多呢可能它就是做服务的。但是这个做信息安全做密码保护呢、 嗯、 我们应该讲在整个 IT 行业呢它还是两个行当。 嗯。 就是做互联网的是一个行当，做密码学的它应该是另外一个行当，从某种意义上这两个行当相差的还很远。 也就是说他们把这块的业务外包给你们了。 对对对，就是。 都外包给你们这类型的公司了。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分工负责嘛。 哦、 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公司比如说它的这个保洁呀、 啊。是。 包括它的某些比如说这个交通啊，司机队啊。 对。 这些都可以外包的啊。但是这是一个后勤部门啊，服务部门，当然也有他这个业务当中的一些核心的部门，他也有可能是外包的啊。 对对， 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这一块。 对， 嗯，我们也知道，就是这几年啊，做这个网络安全的公司， 嗯， 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公司啊，比如说360啊等等啊。 对， 那是不是这个领域大家的分工也有所不同呢？ 是的，因为这个领域就是信息安全领域呢，它这个分工啊也是非常细，尤其像我们这块呢是专门做这个做密码算法研究的。因为密码呢应该是在信息安全行业号称这个是这个啊皇冠上的明珠嘛， 嗯， 所以这个领域呢相对来讲还是呢就难度非常非常大。像我们这个、 嗯 研究我们现在这个 SM9 啊，就标准密码算法，我们已经研究了10年，啊，现在刚刚才做出一些，啊，能够具体应用的， 嗯， 所以由此可见，我们这个行业进入还是非常难的， 嗯，换句话说，你们的竞争对手不在这条线上，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是一个要很长时间积累的过程， 对，因为做密码算法研究呢，我们经常说这个可能要。这个要耐得住这种寂寞，因为密码算法最核心是数学嘛，其实数学有的时候是很这个很枯燥的， 嗯 啊，然后你把密码算法研究出来了，我们还要去研究这个不断的优化，然后如何在应用上这个实现，可能这个一个搞密码应用的这个呢，可能这公司就是搞10年，可能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这个啊这个。 它其实属于一种基础科学的研究嘛。 对，它属于基础应用， 嗯， 就是基础应用，因为密码算法最核心的就是数学， 嗯， 所以就很难见到说一些商业化公司，去有一批人去研究数学的应用，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有一定定力，另外也需要你有一定的支撑啊，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块看成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大投入这个研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和这个做制药有点像， 嗯 啊，最近我们看有一个电影也谈到，就是其实研发一个新药，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财力的，对吧？ 对， 当然投入市场还不一定都能够奏效啊。 对，而且它这里有个最关键的就是，你像研究密码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你想投入人力就投入人力了。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在研究生这个层次吧，就是硕士博士这个层次，每年的就是密码专业毕业的这个人就非常非常少。就是这个领域的人才数量非常少。 嗯， 就你想投入很多的人力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它 有个制约。 对对对对。 就是后续的这个青年人才有接不上的这种有断档的可能。 是啊是啊。 啊，所以在这个领域坚持确实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 回头我们也问问您哈，是怎么能够扛到现在的。好，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竞争对手如果不多的话， 嗯， 这个市场可是很广阔的。 是。 你这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是的。市场来看呢就是非常广阔。 嗯。 实际上我们在具体的市场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遇见的竞争对手好像也是非常非常少，有的时候可能看不到竞争对手，因为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呢，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人们对信息安全这个防范的意识的增强，或者说叫一些互联网企业还有一些商业企业 对信息安全意识的这种增强。很多很多企业个人就是都是我直到出事儿了就的时候啊，我一些重要信息丢了，或者我对自己的商业行为或者我造成一定很大损伤了之后，那么他才能想起来说我要加强信息安全。之前没出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嘛。 张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我的竞争对手花高价钱想买，我没卖给他。 嗯， 但是呢，这个技术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之重要。 嗯， 那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个技术啊，就存到了我的一个很普通的邮箱里面了。 嗯。 当我也设计了我的密码，我觉得我的密码设计的又大写又小写还有数字什么的哈，也比较复杂。 嗯， 那对方可能实力也不浅。 嗯， 有没有可能被他们拿到？ 这个呢，事实上对于非信息安全专业人来讲啊，就觉得是已经密码设计非常复杂了。这个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对于这个都到不了那个黑客那个层面嘛，就是这个准黑客的话就很轻松的用普通的工具就能解惑。因为我们是这样，比如说以邮件为例，我们呢常规的所谓的设立种密码呢，事实上你是记住我的邮箱的一个登录口令，它不是一个密码。 对， 我们定位密码呢要对你的邮件的全文要进行运算，就是你邮件全文可能 你可能看到是一幅图啊，但实际上是好多文字组成的内容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篇文章是那个是 Word 的，我们都是汉字或英文的。 对。 那经过我们这个密码算法呢一进行运算加密运算之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毫无规律可言的一个乱码。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就不怕。因为常规来讲呢，只要你登录上去之后，我们从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建筑物的或者一个地区的这个节点网关一处理之后呢，我们用一些普通的这种截获工具的话，给这一截出来之后，那它事实上中间那段它就是明文的，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用户名、登录口令、你的正文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那个东西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安全防范。 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大家一旦对自己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安全更加重视的话， 嗯， 就会带动整个市场的这样一种爆发。因为个人一旦重视，那么自己有这种需求，个人一旦重视，相关的企业也会重视，因为你的东西是存在他那儿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即使人家没有记住你的口令，也可能破译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网站呀。 对， 所以那听起来您有没有估算一下这个市场有多大？ 应该说这个市场啊，我们现在可以定为是这个无穷大。 嗯， 因为现在人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网上支付了，你个人钱包，那这大家肯定要管好自己的钱袋子。 嗯， 然后那比如说我们那些网购信息，那这个根据网购信息大数据分析，那你基本上你这个人的喜好偏好，然后你的日常的行为轨迹就全都出来了。那大家肯谁也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人嘛。所以那么这个未来 我觉得解决方法就是告诉大家我有这些喜好，我天天告诉大家让我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 对， 我就没有秘密我也无所谓了。但不可能嘛。 对，所以说人们现在呢，随着这个意识啊一点增强的时候，他就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入。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这个旅游网站啊，那把个人的信息这个都暴露之后呢，那就会有一堆这个做旅行社的人给你打电话啊，这个事实上就大家就非常烦了。 对 啊， 是，你说的这个确实也是前段时间所发生的案例。 对。 其实这个领域啊，我们说好像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对。 但是呢，道高一丈之后，魔高过俩月可能又变一丈五了。 嗯。 最后呢，道高两丈，它是一个不断的攀比的过程。 对。 对吧，因为这个技术是发展的嘛，技术本身并没有这个正邪之分。啊，有时候是邪不压正。 对。 有的时候是正不压邪。 是。 对吧，所以这个领域里面存在这个博弈啊，道德的博弈是吧， 对。 这个犯罪和正义的博弈啊，当然在技术上面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范。那刚才您谈到这种市场确实很大，那么同样我们也会想到就是在这个领域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做这个事儿， 啊，肯定世界各地，特别是互联网或者说计算机啊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像美国啊等等，日本啊等等，他们是不是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啊？那现在有没有一些通用的这种方法可以被我们加以利用？ 对，是这样，这个密码算法呢，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近代密码跟现代密码吧。那么呢，原来呢，在之前呢，互联网上通用的一些密码算法，就是我们国际上一些开源的这种代码算法标准啊，大家可能就知道，你听这个通用的和开源的，那么这个它安全性肯定就非常差。 这就是骗我可以。骗专业人士可能骗不了，是吧？ 对，他就是破译起来成本会非常低。 嗯 啊，而且一些这个规则和通用的一些东西，大家就都知道。 都知道了嘛？ 对， 就知道你的这个算法了。 对。 那么我破译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而且这个，因为这些通用算法呢，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 嗯。 而且有很多现成的这种破译工具、攻击工具、嗯、啊，这都很现成的。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讲呢，这个近二三十年也非常重视我们。中国自己算法的一个标准的建立。 嗯，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这个国家商密算法系列标准，就是咱们所谓称的这个 SM 系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SM 的12349，现在都在广泛来应用。比如说那我们的这个二啊，这个非对称算法。那我们三呢是杂凑算法，做签名的。四是对称算法。这个我们九呢就是我们这个标识密钥算法。等等，现在都在全力的这个在推进，而且我们国家马上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密码法发布之后啊，就那就会规范一些我们商业企业在信息安全里边呢，在做加密的时候，那你要用这个我们国家的商密算法 啊、 不然的话，这个我们就这个就它就不受保护。 这个您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啊，叫做自主可控。 对对对对， 嗯，这也是最近哈、啊、我们受到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些这个贸易摩擦哈、啊、所给国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一定要有核心技术， 是 一定不能够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是。 而刚才谈到的这种信息安全，那确实它就是一种核心的技术，因为你都谈不上安全了，还谈什么发展，我是这么理解哈、啊。 对，你理解的非常对、嗯、就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算法之后呢，我们才能做自己的芯片， 嗯， 有自己的芯片之后呢，我们才能做我们自己的系列的硬件， 嗯， 啊，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国家这个芯片一直是个短板嘛、嗯。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下半段呢，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程先生哈，你们是怎么想要做这个事儿的哈？啊，怎么做着好像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哈？此外，想问问您那还招人吗？ 哈哈， 朋友们，稍后见，这里是职场帮帮团。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的降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是不利的，请开车的朋友注意谨慎驾驶。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信息安全领域的创业。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兴通德科技创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程嘉欣。程先您好。 你好。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加密的问题啊，实际上呢，就是信息安全呢里面有很多领域啊，有很多分支啊，那您是做其中的一个领域啊，就是给这些数据做加密啊。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市场是很广阔，这些市场广阔其实得益于大家意识的一个提升啊，不管是对客户还是对自己的这种信息安全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啊。那现在这种意识提升到了你们开发市场很容易的阶段吗？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获客啊的问题，你们怎么来获取客户？目前来说，个人客户或者说企业客户哪个是大头？ 现在主要还是企业客户。其实呢，这个最近两年呀，一些这个新型概念的吧，一些新型概念的兴起，使得这个密码应用啊，我们觉得从去年到今年啊，就是记录到一个增长非常快。那首先说从大的方面，从国家层面，那么国家呢，在去年呢，也是开始在一些这个我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在全面的加强电子邮件信息安全的整治工作。那这个也是基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这个重大邮件泄密事件。所以现在从各级的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在大规模的来上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感觉到今年，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全国各地的去来投标。 哦，就来找你们来了。 对对对。 这你们不用找他们。 对，基本上这个因为做这个行业的人少嘛，所以反正就是这几家就来做。 这突如一夜春风来啊。 是是是。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两年呢，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就是咱们叫这个区块链啊，大家最能熟悉叫加密货币。其实加密货币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数据加密，就是用到了密码。 那像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个加密货币在加密货币这边呢，这个也在提倡要严管。因为现在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像比特币啊等等一系列这种加密货币，它用的都是非国密算法。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没办法去达到这种可控的概念。这个虚拟资产呢，它可以说这个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这个一旦它失控了，会对这个持有人呢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对社会呢这个造成一些混乱。所以说呢，那我们同时我们在这个区块链应用的这个其他行业啊，其他领域啊，现在也有大量的这个应用。所以说我们今年也这个接到了很多这个这种定制化的这种研发需这种需求。所以说我们感觉呢，可能是这个今年啊，感觉这个咱们密码的这个春天就要到了。 这算是十年磨一剑吗？ 是我今年也是我们公司成立正好是第十个年头。 所以创业得耐得住寂寞。 是尤其做密码这个行业。 那在这十年过程当中，有没有公司办不下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非常难啊。好在呢，就是我们这边呢，从这个各方面实力上吧，就还是有了一定积攒。但是我们也曾经有过说，可能这个一个产品研发五年啊，还没有找到第一个客户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这个心灰意冷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呢，是有一群这个对密码呀，这个非常有执念的一些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说你们这个研究这个密码这个领域啊，这为什么要搞这个呢？有这个投入的话，可能这十年干我们这个互联网其他行业可能已经赚了好多钱，公司可能已经是几千人几三万人的规模了。但是呢，我想说这个有些事情一定是要人做。尤其到了今年，我们感觉我们在从事密码方面这个研究啊这个可能也是不经意间啊，就跟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方针啊是走到一块了啊，真正我们要做一些能够自主可控的一些东西啊。 刚才你谈到就是你们的团队都有点执念啊。 是的 啊，这个五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个客户。 对， 那如果要放在现在互联网公司这种节奏的话，这早就换了无数次方案了。 是 对吧？ 对， 那五年你们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我想是不是手里的钱还够花呀，不至于要换一个项目啊。 对，首先是第一个，肯定是自己手里的钱呀，就是还够花。因为我们公司做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对外融资。因为我们觉得一旦融资了之后，可能就会跟我们的这个当初的这个我们这个初心呢就不一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做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团队来讲，它是有一种执念，我要把这东西做得最好，尤其密码这东西是非常严谨的，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真正百分之，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就是一定要达到我们极限的安全，我们才能投放市场啊。我们不能说做一个这个可能50%的安全程度，我们就投放市场了。信息安全它为什么比较难呢？就是一定要做到极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你去做产品呢，跟我们去做资本的，它必然会发生，因为资本嘛，投入之后我要多长时间的，我就要见我要见回报。但是做密码这个东西，它确实像您刚才讲的，叫十年磨一剑，但是大部分资本肯定是等不到十年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是在自己的投入，但是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获得了我们这个一些国家部委的重大项目的这个支撑，北京市的一些重大项目支撑啊。所以说走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这个看到一些合同就逐渐就来了。 刚才您谈到的大部分资本等不到十年，您这让我想到了腾讯啊。有一个资本没有等到啊，香港的电讯盈科哈。 对， 但有一个资本一直拿着呢，是吧？南非的一个资本一个基金是吧？也不是所有的资本都是这样的，短视效应嘛。 是， 但你们是不是相对来说谨慎一点？ 我们是一直想，我们要做出一个 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拿给投资人。 嗯 啊，因为我觉得拿一个半成品给投资人呢，这本身也是不负责任。 嗯 啊， 那这前提是钱够花呀，对不对？这腰杆还比较硬啊，那这之前的钱哪来呢？你们还做过别的能够带来现金流的项目吗？ 嗯，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一些原始积累，就是一些初期的这个股东的这个投入。 嗯， 当然这个中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定制化的一些密码方面的产品， 嗯 啊，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我们也是，这个摸着自己的兜里的钱， 嗯， 然后在各方面我们能够这个叫这个啊节流开源， 嗯 啊，反正这个做公司嘛，从小到大，这个所有的事情肯定都要经历，但是呢，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各个关键的时节啊，都碰到了我们这个无论从国家呀、啊，还是兄弟单位的一个大力支持。比如说有一阵子我们的产品啊，就是已经很难了， 嗯， 这个资金呢就比较紧张。正好这时候呢，从国家呢发改委、国家工信部呢，就是立了一些这个啊，这个咱们信息安全的一些专项，还有我们国家物联网里边信息的一些专项。因为我们这个研发呢，我们这个产品和技术应该在国内就还是独步领先的嘛。我们不能说是第一啊，但是我觉得前三名之内肯定是我们。 嗯 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也获得了国家一些的支持啊。 所以关键时刻是 对 国家帮了你们。 对，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我们也是赶上一个好时候，因为从08年奥运会之后啊，我们国家信息安全呢是迈上了一个台阶，是迈了一大台阶。 嗯。 08年之前呢，这个你很难想象，我们很多非常重要的这种单位，你到那一看，那个信息安全那个基本上是等于零。 嗯。 在08年之后呢，这个08年奥运，然后09年我们60年大庆，这都是我们信息安全就上了一个等级。啊。然后呢，到最近两三年，这个互联网安全。这个大家已经啊，在头脑意识当中，这个有了， 嗯， 有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虽然这个概率不是这个普及率不是很高，但是中国有个庞大的市场啊，只要是我们觉得这个互联网安全意识，我们觉醒了百分之一吧，那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那个市场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您这让我想到了一句流行语啊，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是的 那下面来说说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有执念的团队成员吧。 嗯， 你们刚开始成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有多少人？ 哎呀，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应该说叫什么，就是这种七八条枪嘛。 嗯 啊， 都是做什么的呢？ 刚开始基本上都是搞技术的。 嗯， 就是我们有一些搞密码的这种应届毕业的这种硕士啊、博士啊， 都是应届生。 就大部分是我记忆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人是工作了、博士毕业工作过两年。 都是您招来的吗？ 都是我们招来的。 那您为什么要应届生呢？现在好多地方不愿意要应届生，因为他们工作不稳定。 因为怎么说呢，这就可能谈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密码人才啊，它相对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短缺。 嗯。 所以说呢，基本上这个我们密码学的硕士博士这一毕业之后啊，基本上很快的时间就都抢光了。所以说我们呢、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是说他在还在上研究生最后一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跟他谈，然后那我们要跟人家讲我们要做什么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搞密码的人啊，可能我们经常说搞密码的人就都是有执念的嘛，可能这个你靠金钱是打动不了他的、我们就靠信念。 那就靠美色 信念。 你刚才说靠信念是吧？ 对。 但是也有很多竞争单位去跟你们抢人才是吧？那你怎么说服他们？因为毕竟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这个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是吧？ 对对， 没什么名气。 怎么说呢，这也就说到说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当时我们就看到，其实也是一个玩笑话，当时我们就发现可能搞互联网的就没有搞互联网公司大部分他都不懂安全。懂安全的人呢没有搞互联网的，因为我们一般安全嘛主要在党政军里边用。 啊，对，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那我你说做哪的？我们是做部委项目的，大家觉得特别高大上。 嗯， 搞密码学的说做这个做民用市场，做互联网，这个当时大家就感觉很丢份儿、 哦、 啊，所以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个大家都去挤做党政军了，我们又是个民营企业啊，不占有优势。后来呢，我们觉得哎，好像互联网这块没有人做嘛，我们觉得这个互联网实际上它这个。它受众人群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中国来讲，它这个是以亿跟十亿单位的。那说那我们就做这个吧。 嗯， 说这个当时呢也是这个我们现在回想可能是一时冲动哈啊，大家觉得哎这个我们要实现的理想，我们要填补这空白。 啊、我听完我都有点冲动了。 然 后呢？ 所以说做了之后发现哦这个领域呢。的的确确是没有竞争对手，但是呢，这个队伍里边呢，确实也没有人，就我们来讲就没有队友嘛。后来那从另一个方面讲，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呢？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就太小了，而且这个市场呢又对这个产品的要求呢非常苛刻，啊，就是你要做安全的叫保证， 要么做就做好嘛，是吧？要么大家都没做、啊， 对， 那他们怎么来的呢？现在就是再回忆一下。您这些核心团队成员当年为什么来？ 当年呢也是说这个，首先说这个，因为之前呢我们这个，这个跟他们说呀，就我们要做这个事儿，大家觉得哎呀非常奇怪，说你跟民营企业你去研究密码干嘛？后来那我们就跟他说这种设想，我们说那我们也跟他说，我们觉得在互联网安全一定要有人做，而且呢这个东西一定要现在就要开始做。啊，十年之后，如果我们换到2018年做这个、太晚了，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我觉得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学密码的这些博士们，这个传统呢，因为他会比较这个思想会比较这个就怎么说呢？ 缜密， 哎，比较缜密，然后也比较狭窄， 比较简单， 啊、对，比较简单啊。但是我们也终于找到几个说特别有这个发散性思维的一些啊， 活泛一点的， 对。所以他觉得哎那跟他的这个思路呢也非常相吻合，他也觉得这个是应该做啊。那么呢反正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搞密码的人大部分毕业之后了就去了研究所了，就去了国有单位了， 就是体制内了嘛。 体制内了，但那个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想法 啊， 但我们也找到了这种极个别人想到这个商业市场里边去、 嗯、 去来看看啊，去来趟趟水啊。当然那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真诚嘛。 那十年前你跟他们开一个月的薪水是要花多少钱？ 啊，当时我们给的薪水也还说中上等嘛。啊，当时我们一个搞密码的这个硕士去了，啊，这个也都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差不多要到20000了，啊， 十年前， 对， 月薪20000， 对。 哎呀， 所以我们现在都很难想，但是呢， 我现在就不问你们现在开多少钱了，我觉得不能想了。 对， 那他们如果要是去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体制内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当时呢，他肯定要比我们开的工资是要少，但是因为国有体制内呢，他有一些福利，比如说福利房、嗯、啊，那我觉得 户口 是肯定是那都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嗯，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现在的小来讲，那当时可能，当时这个一个有福利房，一个像他们这个国管系统的话，他每年会分房的嘛， 嗯， 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到一些大学里边，他们有这种经济适用房，肯定是我觉得十年之间，人家肯定能从那个单位呢，去能搞到一套福利房， 嗯， 那对于来讲，这个北京的房价哈，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吸引的还真不是靠钱。 真不是多钱，就虽然说当时那个钱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啊， 对， 2008年，大家想想房价才多少钱、 啊？对呀、啊，另外一个呢，他身份也不一样。如果到那边，他是一个 出去的， 他是一个甲方的身份。 嗯， 到我们这个企业了呢，我们出去以后都是一个乙方的身份。 嗯，那现在来看呢，当年的那七八条枪现在还在身边吗？ 现在绝大部分还都在。 嗯， 但是后期也有一些人因为。结婚生子啊，或者要照顾老人啊， 嗯， 有些人就已经不在北京了 啊、哦。那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吧，因为大家都要吃饭睡觉嘛。 对、嗯， 他们都买房了吗？ 基本上就都买房 了，都买房了哈。 对， 贷款还有吧？ 贷款还都有，还都有， 还有 啊。什么时候我说等我们这个公司啊，这个找到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资本，或者我们上市了，就大家就可以 自由了， 就不用贷款了 啊。现在你们还要人吗？ 我们现在要，还要人，我们需要很多这方面的这种我们啊，这个叫这个志同道合吧，和这种有志之士， 还是这个领域密码学方向的。 对，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重要的需要这密码应用领域的，因为我们密码的基础算法这一研发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对，然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就要大量的在一些市场里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区块链，我们在电子合同，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知识版权保护啊，这个等等，比如说我们在工业链里边啊，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已经出来了，所以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大部分是搞密码的，我们需要一些懂 做产品， 一些懂应用做产品的， 就是你们需要产品经理了，还要懂技术，懂应用， 对，是 简单来说是这样哈。好，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创业团队啊，在创业之初啊，最最重要的就是人啊，特别是拥有技术、拥有想法、创意以及拥有激情的团队啊。那么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也不一定都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中间还有一个管理的智慧在里面啊。这十年来您回想起来你们走过哪些弯路，特别是在管理上面您有哪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是的，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从这个教训上来讲也是非常多 啊。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激励政策上，还有我们在这个团队协调方面，以及在我们这个研发的这种项目管理上啊，这个都有很多这个失败的教训 啊。那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学习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在产品研发上。产品研发上呢，那我们呢其实刚开始就是我们认为是现在想起来就是有点过于执着。其实呢我们应该是说做这个密码算法跟基础设施的研发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就要步入到我们一些应用方面的一些探索。但我们呢这些人呢总想把这个密码呀这块搞得更好， 先研究透彻了再推出来，是吧？ 对，但是呢，这个你在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就我们在投放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是缺乏大量懂应用的人。比如我们做这个，现在比如就这伙做区块链、做加密货币的，我们都懂密码，但是我们没有多少人去懂这个加密货币这块。比如说比特币的它的业务流程，这个是我们缺乏，所以说我们这个所有课都要坐在前面嘛。到时候你临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种招聘专业人士的这种方式，我们借助外脑啊来弥补啊。 好， 但是这个呢，可能在时间上，在团队的这个融合上，它可能它还是要有一定周期。 我这么理解啊，就比如说以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为例啊，你们这支球队啊，在这个技战术训练上面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但是大家觉得还不够，还要再练基本功。 对， 我还要练传球，我还要练这个带球，还要练射门，还要练各种技术，对吧？但还是缺少跟一些兄弟队伍的比赛， 对， 哪怕是一些对手的竞技， 是 这样的话才知道自己缺什么， 对， 大家想要什么，是吧？ 是的，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要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创业领头者哈，他需要重视的一些方面。刚才您还谈到了这个激励方面啊， 对， 正好我也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哈。每周五的职场帮帮团呢会介绍一本好书，明天我们要聊的叫做《股权金字塔》，专门就是谈怎么给这个团队人员做激励的问题。 是的。 那您现在认为啊，就是谈谈您的观点啊，对于这个创业公司或者说呢已经有一定规模和起色的哈这样一种团队来说，在激励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内容？ 因为我这块我是觉得呀，就是其他兄弟公司的一些成功案例是可以借鉴，但是还要考虑到团队的人员的这种专业的特性，还有人员来源的这个不同。因为我觉得是 根据每个人呢，我们要充分了解每个人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公司他说这个我们就古建基地啊，有的我们可能是新手这种基地。我觉得这个要能够充分的结合，要是根据我们团队的具体阶段的这种不同特点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股权基地它过早了之后，实际上它这个效果是显现不出来的。 嗯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一些职位呢，它可能是不是适用于股权基地，它还是适用这种薪酬基地啊，这个我觉得都在进行探讨。这个我觉得是跟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有关系的。 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 您看，您又要搞密码，又要去了解客户，是吧？还要招人，还要管理，还要想什么股权激励这那激励的，这对于您来说，这也算是一路在挑战啊。这一路走来，您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要不断学习，然后呢，这个充分相信队友，这个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它成功之后啊，肯定是大家协同努力来这个取得成功的。一个人他能力再强，可能也到这小规模还是可以啊，如果是十个八个人是可以啊，如果你这个成长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不要因为自己去限制了这个团队的发展。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哈，您认为十年之后，目前迎来了一个这个刚才所说的哈春天的到来了。那您认为未来啊，您所希望的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理想的状态，我认为就是每个人啊，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这种意识，每家企业对于企业信息资产的安全的意识要加强啊。我们这个总书记啊，就曾经说过，这个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大家不要把这个事儿，想的，就是太小。当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形成后果的时候，那个后果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我在这里边也提议大家每个公民啊，要充分的啊，这个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资产。企业也要保护企业的这种资产，为我们国家成为网络。就网络安全的强国呀，大家一起努力。 好，谢谢程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